文恩。有一个上一村花老名胡退之桂林，所生下儿女在那闺中待聘，有一子名唤穆弟，尚未成人，做到家人侍奉双亲，他是非常的孝顺，操持家务拒不让人，单提花木兰不是个平常的人，他知道国家兴亡人人有责任，舍身取义杀身成仁，清晨习武午后习文，文学贯通那武艺超群，唯恐怕二老双亲被日月所困，晚间知倦不怕劳神，老和少一家人坐中堂叙天伦，国事家常闲谈论，门儿外乱纷纷，花老汉走出门，见一伙公差忙动问，差人们回答，忙犹豫要你谨遵，突厥族进犯中原，山东征尘，请花老二次出山，爱要解，爱要解救民困。花老闻那听，满面寒春，说老随老，老的是须发，尚有着爱国之心，临阵去杀敌，我的钢啊，哎呀，钢锋不钝，请花老赶快收拾，莫要因循，白日在搅扰，哎 往旁，爱往旁出去送信。小墓地他东张西望啊，是月亮活泼天真。花木兰欲言又止，坐立不稳，并双亲而告退呀，未觉着有点头晕。狼儿，你是何等的聪明，却为何你到如今不解为父心？为父已然年过花甲，风前灯着马上的霜啊，能活多少春？即便是我爱惜生命，不闻不问，到那时这国已亡啊，家世也难存。老夫人欠身离座，说木兰她有些个头晕，把此事回来再谈吧，先叫她养养精神。花木兰告辞出房，到庭前去散门，仰天长吁叹呐，潸潸着泪淋。锦闺房妆台以前，把身形坐稳，眼望着那镜中人，暗自伤。Thank you.

虽不才，多知道为人临阵对敌不能胜任，你可知从古至今多少的良将丧命疆场，死不见尸，活不见人。花木兰闻听此言微微的笑，待闻我使怒剑法增幅的信心，来至庭院十里人，手枪坚决欲避身。武德是青龙出洞，玉女穿梭，佛舍吐信遮前挡后，我看巧云一家人相接叹服，不听门外大喊花老板。 欣赏了石慧茹先生演唱的这段单弦《花木兰》，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到这儿告一段落，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，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再和您一起啊，继续分享精彩的曲艺唱段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劳动托起中国梦》，杨晓光、郑华作词，朱培华作曲，合唱。 梦想透露我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心念》，由陈涛作词，王贝作曲，汤飞演唱。 瑟瑟霜，风不息，脸颊横飞冬雨，止不住乡愁悠然而起，一声淅淅沥沥，我在天的这边，你在天的那里，声音中不像青山剪影，心心念念你。总是在万家灯火闪亮，我知道我将终老他乡，舍不得乡愁离开胸膛，明月重生一天。 北京时间一点整，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 着雪花追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对着铁花不抬头，点着法儿来去相逢。谁有一顶和小二，斗志必报九霄拳，要为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旁耳边。87.6， 来了您嘞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边茶座跟我来来来，这是四位，给这续神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馆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单。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童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，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，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下边呢，我们继续欣赏精彩的曲艺唱段。节目的第二时段呀，咱们换上一个曲种，请您欣赏一段西河大鼓。邀请您欣赏的呢是杨家将当中的一段经典回目吊扣，由西河大鼓名家李文秀演唱。 没人敢审呢，潘是潘仁美，他是宋朝兵马大元帅，掌朝的太师，他的女儿啊还是正宫娘娘。杨是杨六郎，世袭的令公，朝中的骏马，八王千岁的御妹让。问输了潘仁美，正宫娘娘不干；问输了杨六郎，八王千岁不干。您说这两家打官司谁敢问？此时在文班中有人高呼万岁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，老臣有本。太宗皇上一看，正是掌朝的大丞相王彦龄。老爱卿，你有何本奏？吾皇万岁，审问潘阳之案，老臣我愿举荐一人。哦，他是谁呀？此人姓寇名准，山西华州人士，乃两榜进士出身，现任峡口县的知县。此人官职虽小，才华出众，做官中正，两袖清风，在峡口一连四任，做了12年的县官了。万岁，如若吊扣进京，审问潘阳之案，定能胜任。太宗说好啊，既然如此，哪家爱卿愿做孤家的钦差，峡口县去吊扣准。 话音还未落呢，在旁边有大太监崔进忠赶忙搭茬，我说万岁，奴才愿往。这个崔进忠这话茬怎么接得这么快呀、啊、这个大太监一不爱文，二不爱武，他就爱一样，爱什么呢？爱钱。他在旁边听完了，这心里就琢磨，俗话说三年县知府，十万雪花银，扣准他做了12年的县官了，他可发了大财了，他那钱呢都搂海了，此番调扣可是个肥差事，我得狠狠地敲他一家伙。崔进忠在八宝金殿领下了圣旨，带上50名御林兵离开了汴梁，就奔赴峡口县。到公馆见了崔进忠，把大令一交，崔进忠就说了，你回来了。我回来了，寇准呢一会儿就来。等了一下午寇准也没来，第二天又等了一上午寇准了还没来。崔进忠心里话，这个寇准官不大，架子可不小，钦差来的他不接，甭问呢，这就叫财大气粗，钱搂的太多了，连咱家他都不认识了。我说张龙李虎在伺候大人，命你二人骑马进城去瞧瞧寇准为什么没来。是，张龙李虎骑上马催马进城，来的衙门口外鱼，把马勒住，抬头一看就是一愣啊，这衙门怎么这么破呀。一瞧这衙门口外啊，过街的影壁墙塌了，两扇大门呢还剩了一扇了，这怎么回事？走进去瞧瞧。两只甩凳离鞍下，把马的缰绳拴到树上，走进了衙门一瞧，这院里头啊，嚯，那黄白草都长得有半人多高。俩人来到大堂上一瞧啊，冷冷清清，一个人都没有。再瞧老爷问案的桌子，那尘土能有铜钱那么厚？甭问了，老爷好久没升堂了，搬家了。不能啊，哪有这大老爷随便搬家的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堂上有人吗？3班6房的差人哪位听事啊？喊了半天一个人都没有。李虎就说了，哎，咱俩呀击鼓，堂鼓一响，寇准他准升堂。对，俩人来到堂鼓下边，拿起了鼓锤子，抬头一看，这鼓啊没法敲，怎么着呢？在鼓的当中有这么大的一个大窟窿。张龙说：“咱俩敲那头。”俩人绕到这头，抬头一看呢，还不如那头呢。怎么着呢？整个的皮子全没了。这怎么办？这俩人正为难呢，就听衙门外有人吆喝：“瓜子儿，谁买瓜子儿？”俩人回头一看呢，呵。这个卖瓜子的挎着篮子进来了。二位买瓜子吗？不买。我问你，这衙门里3班6房的差人都哪儿去了？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？二位，您，我们呀是东京来的上差， 哦，二位是上差呀，那你有话就跟我说吧。你是谁呀？我就是这儿三班六房的总督头。啊，督头卖了瓜子了？是这么回事，自打我们寇老爷上任以来，把峡口先治理的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可是衙门里头呢打官司告状的就越来越少了，可是我们跟老爷呢也就越来越穷了。怎么办呢？卖个瓜子儿也就赚个零花呗。张龙李虎听完了这个乐呀，心里话，崔大人呢，崔大人，一路之上您都憋足了劲儿了，到这儿要搂一下子。搂什么呢？您瞧瞧，当差的穷的都做了小买卖了，你搂什么呢？我看呢，顶多能烙把瓜子儿吃。你去禀报你们老爷，就说东京汴梁来了奉旨钦差，在南门外五里之遥打下公馆，让他迎接钦差大人。是，您稍等，我这就回话。这差人把瓜子儿篮子放下，穿过大堂往后走，来到了后宅，到了书房门外。书房里头就有俩人，一个是十一二岁的小书童寇安，在那儿抱着肩膀倚着门框那儿打盹呢。寇准寇的老爷坐在当中啊，正看书呢。您再瞧寇老爷这身穿戴，头戴着乌纱，就剩了一个帽翅了，身穿着蓝袍，是补丁摞着补丁，有的地方窟窿太大了补不住了。可是这老爷更会出主意，把这窟窿四外拿手一提，拿线一扎，一撒手就是个揪。就这件袍子浑身上下是除了补丁就是揪，腰里头系着条玉带，这条玉带啊就跟那包子铺蒸包子围锅的那草圈一样。脚上穿了双靴子，这双靴子不错，还有名，叫什么名？叫吞吐虎的靴子。怎么叫吞吐虎的靴子呢？就这双靴子，前边露了脚趾头，后边露了脚后跟，走起道来前边进土，后边冒烟儿，所以叫吞吐虎的靴子。您别看他穿的褴褛，五官相貌非凡，那真是方面大耳，鼻子口阔，牙排碎玉，目如朗星，年在三十多岁，胸前飘洒五柳的虚然。差人上前施礼，启禀老爷得知大堂上来了上差，人家喊了半天，您瞧您也没听见，正好我卖瓜子儿回来，人家跟我就说了，东京汴梁来了奉旨钦差，在南门外五里之遥大下公馆，让您那迎接钦差呢。寇准听完了没说话，心中暗想，奉旨的钦差如同二号的皇上，我这小小的之心哪敢不接，可是我要去接，一去五里，回来五里，来回就是十里地呀。那么我这双靴子还要不要了？算了，甭接了。钦差找我必有国家大事，他不能因为我不接，他赌气的就回去了。对，差人，一去回话，告诉钦差有事啊，请他衙门来见；没事啊，就请回吧。啊，老爷，您不接呀？非是不接，本官有些不便。其实寇准有什么不便的？他就是舍不得他那双靴子。差人说好，那您不接，我去送信。差人离开了书房，来到大堂，跟张龙、李虎一说。张龙、李虎一听，怎么着？不接？好，我们哥俩回去送信。这哥俩骑上马，回到公馆，见了崔进忠，把事情说了一遍。崔进忠一听，这火腾就上来了。好啊，寇准呐、啊，你胆大包天！我看你这是诚心的跟我耍心眼儿，你打算把我气回去？你把你这些年搂来的钱独吞呐？休想！如情如理的话，给我个万八千两的，咱们就算完事儿。这样给少了还不行了。张龙、李虎就搭茬了，我说大人呐、啊，这衙门我们可瞧见了，可够穷的，那当差的都卖了瓜子儿了。 崔进中乐，你们俩赌什么？穷，他这是装的，他知道咱们爷们来了，你知道吗？甭听他那套，他不是不来见咱们吗？来啊，外边备马，咱们爷们啊去见他。来迎接崔太监，这位钦差上下打量七品的官，只见他单赤的乌纱就在头上戴，身上的官服又馅儿脸，腰里头的玉带一道道马绳全缠满，脚上的靴子要耍拳，扣准他我接的是慢民躲海涵，二人说罢往里走，穿过了大堂来到书房前，但只见窗户上没有一点窗户纸，门上边挂着半拉破围帘，寇准上前把帘子掀呐，崔进忠猫腰往里钻，但只见有一张方桌剩了三条腿儿，坏的那一头啊垫着一路和半头砖，有一条长板凳两条腿儿，那头就往墙里头安。哎呦，崔进忠一看他可真能凑啊，再看这桌子上摆了一把破砂壶，还有两个破黄瓷茶碗，寇准上前躬身施礼，钦差大人请来当中落座。嗯，寇准呢甭客气了。寇准一回头，寇安呐打壶水去。老爷，咱们昨天打的水还没给人家钱呢，今天再去我怎么好意思。打壶水，赊他一包茶叶啊，咱们家来了客人了。啊，还赊茶叶，喝白水还不行啊。你去啊，就说我说的，咱们一会儿就还账，快去快去。总说您说的您说的，总还账总还账，这账还了好几年了您还没还上呢。崔进忠一听可真够穷的，连喝水钱都没了。小寇安不爱烦，提起沙壶到了外屋，嘴还嘟囔呢，哼，喝白水还不行，还要赊包茶叶，你说怎么跟人家说呀。他一抬头看见墙上挂着顶破草帽，他把沙壶放在窗台上一敲脚，他把草帽就摘下来了。就这顶草帽风吹日晒是又焦又脆，他没费劲儿，呲啦就劈下了一圈，把破草帽扔在一边，把劈下这一圈搓破碎了，他就搁在沙壶里头了。提着沙壶他就走了，功夫不大把水就倒回来了，放在桌子上，他给崔进忠斟了一碗，大人喝茶吧。崔进忠一看这茶的颜色还真挺重，寇安呐，这什么茶呀？回禀大人，这是圈茶。哦，圈茶。崔进忠端起来喝了一口，嗯，什么味儿啊？这是？寇安呐，咱家我品茶多年，还真没喝过这个圈茶。寇安心里话，可不是呗，你喝圈茶，你哪儿找我们家那顶破草帽去啊。崔进忠把茶碗放下，在书房宣读了圣旨。我说寇准呐，潘阳的官司可不好问呐。钦差大人，潘阳之案只要有万岁的圣旨，再难审的案子是我也敢审。寇准，这潘阳两家的官职可都比你大。钦差大人，有道是王子犯法与民同罪。好， 寇准，要是这样话，你就随咱家进京吧。且慢，钦差大人，我暂时还走不了。啊，你怎么又暂时走不了了？钦差大人，我实不瞒您说呀，这些年我和当差的弟兄在峡口县混得很穷，欠了一些个账，我总不能一走了之啊，我得把账还吧还吧，随后我再进京。那你什么时候能把账还完呢？也就三五个月吧。三五个月那哪行，我怎么跟皇上交旨啊？我说寇准，你有多少账啊？500两银子。500两银子。寇准一点头。崔进忠心话，也不能因为这500两耽误朝中大事啊，你说这怎么办呢？得了，我说寇准呐，我替你还了吧，多谢钦差大人。崔进忠心话，我这一趟来的倒好啊，没搂着，我倒赔进去500两。我说寇准呐，咱们动身吧。是，钦差大人，下官遵命。杨家将的功劳大，治国安邦是英雄，死一半审问潘阳案，我一碗清水要端平。寇知县来闹汴梁府八宝金殿见太宗，凌下圣旨下金殿，在那御史府里把唐生潘仁美铁嘴钢牙不招供，寇准清官献妻囊，非给忠良大仇报，到下回假扮阴曹夜审潘洪。 好了，听众朋友，欣赏了李文秀先生演唱的这段西河大鼓吊扣，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。大鹏感谢您的收听。新春将至，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春节特别节目呀也马上就要和您见面了。明天就在下午3点钟，我们开心茶馆节目的这个时间呢，您就将收听到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2018年的新春特别节目。所以呢，明天我们常规的开心茶馆节目会暂停一期，再和您见面将是周二下午的3点钟，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。好了，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依然精彩，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.6 兆赫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书香满中华》，朱海作词，胡廷江作曲，黄晓演唱。 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那一天》，由石顺义作词，张伟作曲，平安、王雅杰演唱。 你跑